2分45秒，这是技能天使微光的冷却时间。方瑞对吕博远和方明华的牵制持续已近3分钟，终于是让这技能走完了一个冷却中。方明华没有立即就让笑歌自若施展这一技能，而是看准了一个时机、角度、位置，凭着好容易轮来的又一次机会，方明华想一次解决问题。光环绽开，方瑞的海无量躲不了也没法扛，只能被击退。而这一次连像之前那样来一记推云掌也不合适，不是操作来不及，也不是距离太远，而是因为双方的站位。这一次再给笑歌自若一记吞云掌，那等于是推笑歌自若快点离开。笑歌自若释放完天使微光，一等能动，立即转身就走。吕博远没有让云山乱跟上保护，而是疾步冲向海无量。虽然这一天使微光看起来已经抢出了足够的距离，但吕博远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准备借这次机会将海无量彻底控制住，彻底的免除后患。冲上，云山乱急行，而海无量又开始低身，双臂垂下朝地上支去。又来这招，没有人这次还会再上方瑞的当。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家伙才偏偏故技重施呢。以方瑞的猥琐，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心理推导那是很复杂的，所以此时吕博远一点都不去纠结方瑞到底是不是要故技重施，他只把这当作是一种可能性，做出的攻击将这种可能性防备过去不就行了。云山乱是从斜向急冲过来，海无量会被天使微光击退的距离吕博远是有准确计算，此时冲出正好会赶到海无量最终的站位。吕博远的视线已经准确地锁定在了那里，而海无量的身形也如他所料如期而至。疾步冲来的云山乱也不停歇，顺势飞身跳起，空脚杀。云山乱自上方落下，双脚就朝海无量的颈间夹去。如此出手，海无量施展不施展地雷阵对云山乱都没有任何影响。落下，云山乱的双腿已向海无量夹去，这场一拖二的坚持终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虽然最终还是没能完全锁定胜局，但是没有人会忽视方瑞在这近3分钟中的努力。他这番匪夷所思的作为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已经做得足够出色，没能一举奠定胜局，但是却也帮星心争取到了相当相当大的优势。如果在很多人心中，甚至是轮回粉丝们的心中，此时都有一个如果，如果星心战队那端的四人组不是叶修、苏沐橙、带乔一帆、安文艺，而是像之前李轩曾经设想过的那般，是叶修、苏沐橙、李轩、张新杰这样一个和轮回三人组同一级别的顶尖阵容的话，方瑞所争取到的时间或许已经锁定胜局了。有点可惜啊。在赞叹方瑞表现的同时，大家都为如此精彩的表现却没能一举奠定胜势感到遗憾。谁想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到此为止了时，海无量的脑袋突然向下一沉，再一偏，夹空。云山乱的空脚杀竟然夹空。不少现场观众，甚至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这一瞬间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了。他们需要清晰地确认一下，这一击是不是没中，是不是被海无量给闪过了。是的，闪过了。海无量跟着已经一个翻滚拉开了和云山乱的距离，再跟着完全不去理会这个对手，直朝笑歌自若冲了去。气转流云，海无量开启了这一状态，天使微光的冷却都走了一圈，气转流云也一样。海无量步履轻快，仿佛足不沾地一般，迅速拉近着和笑歌自若的距离。而他的身后，云山乱原本伸直交错的双腿古怪地弯曲着，却已落到地面，根本再来不及变化招式，居然就这样跪落到了地上。吕博远的大脑已经彻底乱了，这记空脚杀他本也没觉得100%一定会命中， 毕竟没有什么攻击上的牵制，只是配合了天使微光的击退而已。海无量如果闪过，他并不会太意外，他对于闪避的一些可能都已经想好了应对方案。但是此时他很意外，意外的不是海无量闪避的方式，意外的是海无量闪避的时机。不只是吕博远，所有人都以为空脚杀必中的情况下，海无量完成了闪避的动作，这种精准已经严密的连一根针都插不进了。吕博远当时就慌了手脚，他只能下意识地做出自己原本应对这种闪避方式的操作，空脚杀被强制取消，变化成了一记回旋折脚，双脚奇怪的弯曲，正是因为他在施展这一技能。但是此时云山乱已经离地太近太近，海无量压低身形的姿势让云山乱一开始锁定的攻击位置就低，再加上方瑞对最终时机可怕的把握，当空脚杀被避过以后，任何变化根本都已经来不及。吕博远虽然完成了操作，但是云山乱这记回旋折脚最终只是施展了一半就彻底落地，看起来根本就是直接跪那儿了。这家伙，别说普通观众了，职业选手此时个个都是目瞪口呆。方瑞的状态，方瑞的发挥已经不是用好、精彩、超水准这些时常可见的字眼可以描述了，或许就连他自己都不完全清楚自己究竟在这几分钟里做到了多少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终将留在场上，终将留在所有人的脑海，终将化为星星的胜利。海无量又一次追到了笑歌自若，一记气流直下几乎就要将笑歌自若轰翻，跟着提手抛头就又把笑歌自若给扔出去了。三分多钟，轮回二人再次被方瑞给拦下，这家伙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轮回的二位到底还需要多久才能突破海无量这道屏障，突破方瑞这滴水不漏的发挥。而叶修他们呢，总该抓住机会了吧，即便他们没有看到此时方瑞的表现，但是三分多钟愣是没让轮回的支援出现，他们总应该意识到方瑞给他们创造了多么好的局面。机会是由方瑞来创造，但胜利到底还是需要他们来把握呀。